知道你想要说什么，但我只能保持沉默。其实我有心里话想要对你说，可是我却开不了口。为何我曾为你付出那么多，最后却是这种结果。 相信你。